还有一群烂漫的少女吃剩下的西瓜皮。在美丽的大堆间，我想我不需要美丽的谎言。在她的眼里看到美丽的夜晚，我在这里没有枪，我只有根鱼竿。我想要到金枪鱼，然后走到邻居家，摘个玫瑰花，把蓝莓送给你。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